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都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让我们一起来听演员方清卓为我们诵读老舍的作品《降北平》。 设若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作为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为我可以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所不知道的。让我单百复刻地讲一套北平，我没有办法，北平那么大，我知道的太少了。虽然我生活在那里，直到27岁才离开。以名胜说，我没有到过陶然亭。这多可笑！以此类推，我所知道那点北平，只是我的北平，而我的北平大概等于牛的一毛。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来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我想做一件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地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语言是不能够表现我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一枝枝节节什么的，而整个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块大的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的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玉泉山的塔影，都集凑到一块儿。每一小事件中的有个我，我每一个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来关注天气，今天是39的第一天，目前本市还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天气寒冷，请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效率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效率湿度40%。天气预报你们算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在这儿姓谁啊？这是狼店，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南。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我们继续呢通过曲艺作品啊，来对这部中国古代的文学典籍呢做一个了解。今天我们要看到的呢是三字经里啊这一句。生活当中我们大家也经常提到都很熟悉的四句，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前面讲了两个家长教育孩子的成功的例子，孟母三迁以及窦燕山五子登科的故事。讲了这些呢还不够啊，明确地提出养育孩子呀，父亲要承担首要的责任。当然这一点呢和咱们中国古代啊某种程度上来讲还是有这个男权色彩的思想占主导有关系。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啊，其实这个问题父亲母亲都有责任，这是家长的任务。但是客观的来讲，任何一个家庭啊，我们说男女分工不同，父亲母亲在教导孩子这个问题上呢起的作用啊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一些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我们说这个做父亲做母亲的非常不容易，他又当爹又当妈，一个人要把这两个人的工作都完成。作为母亲来讲，可能需要的呢是温情，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作为父亲来讲呢，需要威严，需要在大的这些方向上给孩子以指引做出表率。这一点呀我们要承认啊，父亲和母亲终归在孩子的这个教育功能上，两个人也是有分工有区别的。三字经里提出养不教父之过，这并不是说给了母亲一个挡箭牌啊，这孩子教育那都是你的工作啊，完成不好这个找爸爸去，赖你啊，跟我没关系，这么理解是错误的。但是作为父亲在家庭当中的确呢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其实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啊，我们今天说父母两个人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有基本的共识。去年还是前年，我记得在美国啊，有一对这个大家也很熟悉的都是国际级的影星啊，两个人呢选择了离婚。对外界给出的原因是什么呢？说两个人呀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不可弥合的分歧，所以呢两个人呢选择和平的分手。当时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两个人首先都很理智，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知道要想让孩子沿着一个既定的方向去成长去走，那么父母两个人得在这个问题上啊有基本的共识，不见得所有的细节都完全一样，但是大的思路得是一样的。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真的有针锋相对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那其实我们说在教育子女的过程当中，父母之间可能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发生很多的问题，对孩子的成长啊也不好。孩子很多时候会感觉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听谁的，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走。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人选择和平分手啊，离婚，各自承担几个孩子的抚养责任，我觉得这种做法呢，是在他们所面临的客观条件下呀，所做出的一个科学的、负责任的决定。那么，如何尽到教养孩子的职责，做一个合格的父亲呢？无外乎言传与身教。父亲啊，是孩子无形的榜样，很多事情他都在看着自己的爸爸去学习。我该如何处事，我该如何解决问题，自己把事情做好了，在孩子那里啊，自然就已经起到了一个好的表率作用。我们的相声作品当中啊，也有探讨这个问题的。我们请上牛群、赵福玉两位为我们带来一段相声《威胁》。 您在这演出呢？ 对。 问您个问题啊， 有什么事你就说。 您说这个世界上啊，什么最可怕呀？ 什么 世界上什么最可怕？ 你指的哪方面？ 都有，全算上。 整个世界上， 哎，什么最可怕？就这么说吧，就说您最怕什么？ 要说整个世界上，我最害怕的， 哎， 是什么？我老婆呀。这还用问？怕老婆？我跟你说呀，其实这结了婚的，98.74%都怕老婆。就是这么。你怎么知道的？ 我有体会呀、啊。 你看这乐的 啊， 跟我一样都有同感，是吧？哎，你看这鼓掌的 啊， 比我体会还深的， 是吧？哎，那没错嘛。 那你怕老婆都怕什么？ 我怕 啊， 我怕他要跟我离了婚，我再也找不着这么好的了。 那你这不能叫怕， 那这叫什么呀？ 这只能叫爱。 我就是这意思。 我没问你这个，我问你怕什么？ 哎，你最怕什么？ 我怕我儿子。 你儿子？ 嗯，我怕我儿子不是一般的怕。 怎么怕呀？ 我儿子就这么个小崩豆子 啊， 太可怕了。 不是，他怎么个可怕法呢？ 蹭蹭蹭老长啊， 多新鲜呢 啊！ 谁们家那孩子也不是蹭蹭蹭老抽抽啊？ 不是，他长个咱不怕，咱不是怕他长学问吗？ 你干嘛怕他长学问呢？ 就这么个小崩豆子，会让他弄一小肚子学问，他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寒碜你啊！你这当父母的，你脸往哪儿搁呀？ 不是，他怎么会寒碜你呢？ 你当他寒碜我还少啊？ 啊， 你别的甭说，就他这什么都问，我就受不了。没他不问的， 是吗？ 有个字儿不认识，他也问。你说你字儿不认识，你也问。你说我是告诉他，是不告诉他？ 告诉他， 要认识我不就告诉了吗？ 那哦，不认识啊。 你说我是告诉他是不告诉他？ 你不认识，你告诉人家什么呀？那你就说不认识。 我说不认识像话？ 怎么？ 我是爸爸， 爸爸就都得认识。 这话说的了，要不全家那么多人就让我当爸爸， 让。 对不对？你上各家打听打听 啊， 谁家爸爸不比儿子懂得多呀？ 嗯， 我这不是跟你吹，我儿子对他妈一般， 那 对我特崇拜。 是吗？ 从3岁就崇拜。 怎么崇拜呀？ 说出话来不一样。 怎么说的？ 我爸爸最棒了。 哦， 你们爸爸都不如我爸爸。 哼， 我爸爸老叫我认字儿。 是吗？ 我爸爸认好多好多字儿，什么字儿都认识。 都认识什么呀？ 认识一、二、三、四、五、六也认识。 就这个。 那阵儿我不怕我儿子 啊， 他要问个字儿，我张嘴就来。 是啊， 我说这个字儿啊， 嗯， 念人。 哦，人。 中间加一横呢， 啊， 就念大。 嗯。 下边再加一点儿呢， 嗯， 就念太。上边再加一横呢， 啊， 就没法念了。哎， 就这学问。 就这学问，那阵儿咱能抵挡一阵子 哦， 现在不行了。 嗯， 孩子起来了，都上小学4年级了，你说你害怕不害怕呀？ 四年级有什么可怕的呀？ 那天他又问了 啊， 爸爸这个字念什么？我一看坏了， 哎，怎么？ 我不认识啊。 那就告诉他不认识啊。 说我是爸爸。 哎，你看又来了。 我说这个字儿 啊， 其实很好念嘛。 啊，好念，念什么呀？ 你看。你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啊，这个字它是两个部分组成的。 哪两部分呢？ 它是一个左半部分和右半部分。 嗯， 是吧？这个左半部分呢， 啊， 是个言。 哦， 言字边。右半部分呢是个享啊，享受的享。 哦，这是谆谆教导的谆字。 一个言。 嗯， 一个享。也就是说呢 啊， 一个享一个言。哎，但是你不能念成响言。哎， 废话 啊，他只能念一个音儿。哎， 那念什么呀？ 哎，他念什么呢？ 啊，是啊， 你猜一猜。哎， 猜。啊，人家孩子是问你呢。 哎，你是问我这个字儿念什么 啊？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 为什么？ 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 嗯， 要提倡自己开动脑筋 啊， 好好想一想这个字。哎，究竟念什么比较好？ 哎，那能想出来吗？ 啊，这字念的什么嘛？ 念什么呀？ 念那个 什么？说 哼嘛。哎， 哼 哼啊，对，一来说哼哼教导，哼哼教导就是这个字。 啊，哼哼教导啊。 咱们祖先发明这个字啊，非常的这个有道理贴切。你说谁教导人也不是站在台子上大喊大叫，都是凑到跟前很亲切的小声哼哼，哼哼教导了，哈哈，是啊，多形象，竟给人孩子瞎解释，你呀、啊，太丢人了。这还是好的呢，有时候我这孩子守着外人，他也出我洋相。 怎么呢？ 那回啊，我们厂几个师傅说来家串门，我说挺高兴的，留大伙喝点酒吧。 啊，对呀、啊， 是吧？正喝兴头上，我这孩子进来了。哦，爸爸，今天我们学的课文说，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乞丐和白痴。嗯、爸爸，什么叫白痴啊？ 哦，白痴， 白痴你也不懂啊？白痴啊！爸爸挣钱买东西摆了一桌，你跟这几个叔叔，你们这都属于白痴吗？ 这么给人解释啊？ 我这么一说，这几个师傅还都乐了， 能不乐吗？ 不是我没别的意思、啊，你将来我到你们家，我也是白痴。是， 你太露怯了， 要命的这孩子，你守着外人，你就别问了啊。爸爸，这个盘子里边是比目鱼吗？ 我说是。 那比目鱼的眼睛为什么都长在一边啊？ 那你说说吧。 我说那。当然了啊，他长一边，我不能马上告诉你、哎。 怎么？ 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嗯， 又来了， 要提倡自己开动脑筋、嗯，好好想一想这个比目鱼的眼睛啊，它为什么都长在一边？ 哎，你先给这孩子解释解释，比目鱼的眼睛为什么要长在一边？ 那当然了，它长在一边，它有长在一边的道理。哎， 那你讲讲， 对不对？它，你想啊，它比目鱼的眼睛，啊、 怎么意思？哎、 是。你明白一点没有？哎， 我明白什么了？我明白。 不是你看，它比目鱼的眼睛，它长在一边啊，它所以叫比目鱼。它要是一边长一只，那叫黄花鱼。嗯，哎，对了，凡是眼睛一边长一只的，嗯，那都叫黄花鱼。哼，爸爸，你的眼睛为什么就一边长一只呢？ 得， 爸爸不是黄花鱼变的吗？ 什么？ 不是黄花鱼是爸爸变那个黄花爸爸。爸爸爱吃黄花鱼， 这孩子逼得他胡说八道的。 这还是好的呢，有时候我想胡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呀。 怎么呢？ 这孩子老追着你屁股问呢。啊，爸爸，为什么咱们家的电视是彩色的，珊珊家里的电视就是黑白的呢？ 这好解释啊。它里边的构造不一样。 哪块不一样啊？ 你看这显像管。 什么叫显像管啊？显像管为什么就能显像呢？电视图像是从哪来的？是从天上飞到屋里的吗？也像飞碟一样吗？飞碟是叫 UFO 吗？ UFO 是英语吗？美国人为什么也说英语呢？爸爸你会说英语吗？爸爸你也说一个英语。我说我说英语那咕噔儿白吧 溜了。 你说我们家的事儿，你就别老掺和了。 不是， 你老笑话人，你一点都不知道同情人。说实在的，我现在我让我这孩子，我逼到什么份儿上了？ 怎么？ 我说这话我不怕您笑话呀。早上起来8点上班，我6:30我就得赶紧跑。晚上孩子不睡着了，我不敢着家。 你干嘛这样啊？ 咱不是怕他问吗？他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不至于。 怎么不至于啊？你回答不上来，他孩子真瞧不起你。 不可能。 那回开家长座谈会啊，我看这孩子哼哼唧唧哼哼唧唧，那意思不想让我去。嗯，我说家长会，我这当家长的不去谁去啊？啊，这一说他还不乐意。 他怎么说呀？ 就不让你去，你不会说话，你净瞎说。嗯，上回开家长座谈会，人家爸爸说的多好啊，你说的那叫什么呀？ 你看看， 后来同学们都给你起个外号， 叫什么？ 都叫你二傻子。 二傻子。 你说现在这孩子还了得了不得了啊？给他爸爸起外号，叫什么二傻子？我傻就傻吧，我还行二。我怎么二傻子了？你凭良心说我傻吗？我 你呀、啊，别跟孩子怄着气。 我不是怄着气，我是说实在，您不理解我。 啊、你怎么的？ 我这人脸皮薄。哦。我呀，我在厂子里头我就够受挤的，我这脸都没处搁呀。 是吗？ 我那几个徒弟现在都比我强，随便拿着说明书我都看不懂啊。嗯。我琢磨着在家里头我能啊，这也有爸爸的尊严吧？嘿，这孩子也出我洋相。我那天我也没客气啊。 怎么着？ 晚上回来，我说你过来，哎，甭吃饭，过来，过来。 有话慢慢说呀， 我是你爸爸不是？啊，是，是，你今天晚上，从马路边上走，从我跟前路过，你还看了我一眼，你不叫我？哎， 那这可是孩子的不对， 他还有理呢。 他怎么说的？ 怎么叫你呀、啊？怎么叫你呀、啊？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你坐在路灯底下打扑克，还贴了一脸白纸条。 嗨、哎， 其实关我没叫吗？珊珊也没叫他爸爸。 那为什么呀？ 他爸爸脸上画了六个小王八。 呵，那没法叫。这是孩子怕你们给他丢人。 孩子这句话我这脸上发烧啊， 嗯， 晚上我是翻来覆去睡不着。 好好想想吧。 我觉得孩子是大， 对， 看着孩子睡得这么香， 嗯， 这么甜，我给他轻轻地掖了掖被角。嗯， 哎，什么 日记本？ 哦，孩子写日记了。 我把日记拿过来。 嗯， 看我们孩子写的日记多整齐。 你看 3月5日晴。 哦，怎么写的？ 这是前天的日记。 哦，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问爸爸问题了。 嗯， 爸爸回答不上来心里是多么难受啊。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懂好多好多事情，我就可以再也不用问爸爸了。 写得好。 这句话呀，说实在的，我的心里我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我一看我爱人还那睡着正香呢，可把我气坏了。我一把把他提溜起来，我说你还有功夫打呼噜啊你？ 你折腾他干嘛呀？我们要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这会议什么内容啊？ 针对家庭的当前的形势， 嗯， 做了深入细致的估量和分析。 是啊， 大会一致认为， 嗯。 孩子之所以产生信仰危机， 嗯， 其根源在于80年代的孩子们知识爆炸，懂得太多，学得太快，兴趣太广，求知欲太强，而我们作为父母不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去管教孩子，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老子想管儿子而管不了儿子，看不起老子的难堪局面。 对， 而因此我们认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 啊，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学习，一个学习的问题就严肃的紧迫的摆在我们领导者的面前。我们的战斗口号， 嗯， 为了儿子要玩命学习。 我跟你说呀， 啊， 应该为了四化好好学习。 我连儿子我都应付不了，我怎么为四化呀？ 这倒是。 我们制定了一条紧急措施。 什么措施？ 买一套10万个为什么。 哎，买那个干嘛呀？ 背呀，都背下来，就不怕儿子问了。 呵，瞧这主意， 等买来才知道，这玩意10万个为什么不老少的，这一套20来本啊， 多新鲜呢，够你们两口子背的。 没事，我们两口子有分工。 怎么分工啊？ 他背一半，我背一半。 哦， 他背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地质，我背人体、体育、植物、动物、文艺、军事。将来儿子问到他背的内容，由他说；问到我背的内容，归我讲。我们俩是上班前背，下班后背，买菜时背，做饭时背，吃着饭背，刷着碗背，走道背，坐车背，躺在床上还是背，一天到晚这嘴就不闲着。 呵， 为什么北京车站的钟每隔半分钟才跳一格？为什么耗子怕猫？为什么说噪音也是一种污染？为什么说牛皮癣不是癣？为什么美国夏威夷群岛的火山特别多？为什么人要不停地喘气儿？为什么鼻子大头通常冲下？你说多新鲜，大头冲上的是漏斗。 你说这帮人没事他研究这个干嘛呀？不是，这个也是知识啊。我跟你说，你这种精神固然可贵，可这毕竟不是办法呀。 那依着您， 依着我呀， 啊， 重新学习基础知识，提高文化水平， 英雄所见。 对 对，我要报名上学。 好， 我要力争拿到大学的文凭。 对， 我首先报名上小学。 哎，上小学 啊。我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动乱年代啊，有名无实啊。 哦， 我要把时间跟青春夺回来。 好， 我首先从小学4年级上起。 4年级 啊？ 那你跟你儿子一个班？ 不在一个学校，我在夜校。 是啊， 等上几天课我才知道这4年级的功课也难着呢，每天这作业我就愁死了。 他这基础是惨了。 那天晚上回来吃了晚饭，我跟我儿子在一个桌上做作业。他跪在那边椅子上，我跪在这边椅子上。 您瞧这爷儿俩， 我这么一看， 嗯， 爷，今儿我们爷儿俩这作业题一模一样。 巧了。 我说那什么，借我橡皮试试。 哎呦， 我擦了个乱七八糟，我也算不对。 你去看， 要不我问问我儿子。 哎，那就问问吧。 这怎么张嘴呀？这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问。 对， 问。 对， 我为了学习不耻下问，把脸一抹豁出去了。我说那什么，劳驾这道题怎么做？ 还真不含糊，我儿子说一句话可太可气了。你儿子怎么说的？ 爸爸，你是想问这道题怎么做，对不对？ 啊， 我不能马上告诉你。 为什么？ 我马上告诉你，你印象不深。 好，我儿子这么一说，我爱人旁边搭茬了。 你爱人说什么？ 耶耶耶， 呵，让儿子给辅导作业，你丢人不丢人的？你配当爸爸吗你？ 哎呦，这句话对我的刺激可太大了，晚上我又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躺在床上我想，真是照这样下去我配当爸爸吗？ 就是 我折腾了多半宿，好容易睡着了，做了个梦，可把我吓坏了。 什么梦啊？ 我就梦见20年之后啊，我们家也不怎么定这么条规矩。 什么规矩？ 这全家呀，不是说谁想当爸爸谁就能当了。 那怎么 得考试，明文规定谁考上爸爸谁当爸爸。 是啊， 结果考卷发下来，我这么一看呢，哎呦，我这题我都不会做呀， 得 给我急的呀，这我要是当不上爸爸，我这脸往哪儿搁呀？哎呦，我急的哇，我就哭出来了。我是越哭越痛，越哭越伤心，越哭越难受，越哭声越大。我这正哭着呢，我儿子把我推醒了，问我爸爸你哭什么呀？我一哭了，从床上爬起来，我说哭什么呀？我以后我要做你名副其实的爸爸，我要做个合格的爸爸，我要做个过硬的爸爸，我要做个最佳爸爸。请儿子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这干嘛呢？ 这在弹簧床上。 欣赏了牛群、赵富玉两位表演的这段相声《威胁》，我们第一时段呀，开心茶馆到这儿呢也要暂告一个段落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通过曲艺作品来了解中国古代的这部儿童蒙学读《三字经》。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母亲是中华》，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楚海辰演唱。 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齐心一家。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 特别关注西单商场五楼海宁皮草大型展销会，貂皮大衣3800、5800、6800，皮衣580、680，全场一折，全部一折，价格低得离谱。西单商场天通苑店同步销售。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正在找装修，来全包园看看再决定。 什么包园？ 999元每平米，9套样板间，风格全了。 全什么园？ 80平米8万元，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价包了。 全包什么？ 999每平米，全屋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好几件，指甲梦圆了。 999元实木还送家电？ 不信你打电话问啊，400-606-886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想见店内活动。 你好，这里是家装全包圆时代，有什么可以帮您？ 你好，我想装房子，要好还要省钱。 请说出你家平米数。 80平。 请稍等，系统计算中。8万块。 这么便宜能好吗？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好。 说人话。 全包圆装饰，全场999每平米，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家电，拎包到入住，一价全包圆，多重风格，多样选择，限量开售。 怎么去？ 通关密码400-606-8866，记住了啊，400-606-8866，祝您穿越成功，省钱愉快。 冬季装修不犯难，省时省力贼省钱， 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正在找装修，来全包园看看再决定。 什么包园？ 999元每平米，9套样板间，风格全了。 全什么园？ 80平米8万元，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价包了。 全包什么？ 999每平米，全屋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好几件，指甲梦圆了。 999元实木还送家电， 不信你打电话问啊，400-606-886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春柔一定和小二，豆汁儿必包酒小卷，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播播放耳边。8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这个，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通过曲艺作品呢，来了解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典籍《三字经》。下边呢，我们要看到《三字经》里啊，教不严，师之惰这一句了。除了父母对孩子的成长有重要的作用之外啊，老师对孩子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在咱们中国古代啊，以前说这个私塾也好，学堂也好，这个学生要开始跟老师学习了，学习之前先有这么一个流程，就是得先拜圣人，给孔子磕头啊。这孔子咱们中国传统上叫至圣先师孔子，先对这位老师有一个尊敬。在给孔子磕头的这个牌位上啊，有这么五个字，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说过，叫做天地君亲师。怎么呢？这世间你必须要尊重的人这么五个啊，当然前两个是神话色彩的了啊，天和地，要敬天要敬地。第三要敬君，皇帝。第四呢要敬亲，也就是你的父母长辈。第五位就是这师，老师的这个位置和这些人是可以相提并论的。老师对你的成长承担着责任，他在教育你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没有严格的要求你，导致你出现了偏差，这是老师的责任啊。师之惰嘛，他的懒惰导致你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如果想让老师承担这个责任，那么老师也要有相应的权利。咱们中国古代啊，这个学堂里面经常有时候有一些严格的老师会有这么一个规定啊，今天咱们当然学校里头好像不提这个了，但是家长在跟学校啊、老师啊、校长方面交流的时候，有的家长比较这个懂事儿一些的吧，有时候就会跟这个老师说，您就跟自己孩子一样啊，该说说，该批评批评。但是咱们现在呢不讲究体罚，但是呢给老师放宽心一点，就是您就跟教育自己的孩子一样啊，该严厉的管教就管教，我这儿没问题。但是也有一些家长啊，比较溺爱孩子，可能会觉得这孩子我自己在家都舍不得说，你到学校里头一通批评啊，甚至于有时候可能老师有点着急啊，有一些这种体罚的这些行为，那这家长肯定就不干了。那么在中国古代啊，这种行为老师是在招你这个学生的时候就给你禁绝了。为什么呢？过去老师要出示这么一个牌子，相当于一个规则啊，就是咱们把丑话说的头了，叫什么呢？溺爱免送。 如果你溺爱你的孩子，你别送到我这儿来，送到我这儿来也没有办法。因为中国古代我们说教育方法可能相比今天啊，咱们按照这个教育心理学、成长心理学的角度已经有很多科学的设计，古时候没有这么多，就是三样，念、背、打。咱们常听相声的朋友也听很多老先生段子里头讲过啊，过去小时候在私塾也好、学堂也好学习，老师就是这几样。那不听话怎么办呀？就是严格的要求。这种严厉在古时候人们可能就理解成是简单粗暴一些的念背打，但我们今天虽然不允许教育工作者体罚学生，也不提倡家长体罚孩子啊，但是严格要求还是必须的。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你教师的失职。那么想对孩子严格要求啊，自己本身得先律己，得先能够为人师表。要是都像我们下边要请您欣赏的这段相声作品中这位老师这样啊，别说严格要求孩子了，那连基本的做老师的资格恐怕都是不具备的。我们来欣赏陈明志先生和邓继增先生表演的相声《吃月饼》。 我从53年刚一学徒的时候，我跟范振玉就在一块儿， 相好啊。 我对范振玉了如指掌， 我都了解。 他从近视眼200度发展到现在1800度。 这还有眼吗？嗯、 真的犯老眼儿，犯老眼儿的不就是他吗？ 哦，这么来的。 哎，我跟范振玉呢，啊，可以说他比我大18岁。 哦， 看着我长起来的，我那年7岁，嗯，他比我大18，他20多了。 嗯， 范振玉不应该说相声， 是吗？ 哎， 为什么？ 为什么 啊？ 范振玉家里是财主。 哦，有钱， 有钱。 哦， 他父亲也不同意他说相声。 嗯。 惦着让他谋个一官半职的， 哦，当个官啊。 6岁，范振玉6岁， 嗯， 他父亲就把他送到私塾馆让他上学， 哦，开始学习。 没想到范振玉不争气， 怎么？ 6岁 啊， 在班里头、淘气，是头。 哦，这么点就是头。 半年，老师就把他轰家走了。 哎呦嚯！ 我记得他说过一个笑话。 什么笑话？ 有一年那是农历。 嗯， 8月14， 嗯， 那天他惹祸了。 惹什么祸了？ 还在班里淘气呀、 啊。啊， 老师呢？ 啊， 一生气，罚他。 嗯， 罚他做卫生。 哦，做卫生， 做卫生就别的学生都走了。 啊， 把他留下， 留一个人啊， 扫地、擦桌子、擦板凳。 哦哦， 他忙啊。 嗯， 干着活他心里不平衡。 是吗？ 他惦着报复老师。 有这心气儿， 6岁他那坏心眼儿 啊，范振玉的坏心眼儿就特别多。 你瞧瞧， 过去私塾先生啊， 啊， 有一张桌子， 嗯， 桌子上有纸笔墨砚， 都摆好了， 还有一把戒尺。 戒尺干嘛用的？ 打学生用的。 哎呦嚯！ 过去啊， 啊， 私塾老师就讲究念背打， 哦，就这三样， 念念完了背，背不下来就打。 是，嗯。 后头还有一把椅子， 哦， 椅子上有个棉垫子， 嗯， 老师往那一坐， 嗯， 看着学生在那念书， 嗯， 范振玉呀， 嗯， 扫地， 嗯， 扫到椅子跟前了， 嗯， 他那坏主意来了， 老师不在，他坏主意就来了， 他把椅子上的棉垫子 啊 拿开了， 干嘛呀？这是 蹲在椅子上 啊， 他结了一泡大便， 对。 啊，完事儿，拿棉垫子又给盖上， 够淘、 嗯。从外看，看不出来。 那哪看得出来？ 把毛笔拿过来， 干嘛？ 在纸上写了3字。 什么字儿啊？ 我拉的。 啊， 完事儿，锁上门，他走了。 哦。 第二天、 啊， 早晨起来，他起得特别早。 嗯。 范振玉老早的就起来了 啊、 哦，挨个同学家里头送信儿， 干嘛呀？这是， 小三儿，小三儿， 嗯， 今天上学多带点吃的啊， 多带吃的 啊， 嗯， 多带点吃的。我琢磨， 嗯， 我琢磨今天回来得早不了， 未卜先知 啊。这样吧，这样吧、嗯，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 嗯， 咱俩分头吧， 嗯， 咱把咱班同学都告诉到了。 哦， 别叫他们挨饿，挨饿，那、嗯、咱你说咱都、 嗯、 咱都家门口子，我都我心里不好受。 嘿， 啊，记住了啊，记住了，今天、嗯、今天八节了啊，多带吃的啊。 多带啊，告诉他们。 嗯， 简单解说吧。 嗯， 班里的同学都通知到了。 哦，全通知到了。 咱再说老师啊。 嗯， 老师每天早晨起来头一个 啊， 到教室。 嗯， 开开门一进屋。 嗯， 一闻那气味不对。 嗯，都闷了一宿了。 嗯， 老师马上说找啊。 嗯， 这什么地方？ 对， 哪儿出的味儿？ 是， 找不着。算了，不找了。 啊， 老师溜溜达达，溜溜达达。 嗯， 来到椅子跟前儿。 嗯， 一屁股就坐下。 啊， 一坐下感觉不对。 是啊， 软软乎乎的。 嗯， 用手一摸。 嗯， 还黏黏糊糊的。 呵， 一闻，哎呀， 屎！哎呀，哎呀，这是谁呀？这谁怎么这么讨厌呢？ 往桌子上一看， 啊， 更生气了。 是吗？ 看见那仨字儿， 哦， 我拉的，好宝贝儿， 嗯， 拉完了， 嗯， 还写上纸条， 你瞧瞧， 气我， 嗯， 得嘞，出， 啊， 今天我大开杀戒，有一个打一个。 是啊， 老师正生气了， 嗯， 小二子打外边进来了， 来人了。 过去学生没有书包， 嗯， 夹着书， 嗯， 见了老师得鞠个躬， 嗯。 老师你好， 嗯， 儿子过来看看，认识吗？ 问问 老师。 嗯， 我看你的气色不好看， 那能好看得了吗？ 跟谁生气了？ 嗯， 别着急，那么大岁数干嘛？ 嗯嗯， 来来我看看。 哎， 你这样 啊， 看你我认识， 你看 这是我拉的。 嗯， 什么？ 嗯， 你拉的。 嗯， 伸手吧。 啊， 梆梆梆， 嗯， 打了五板，去跪着去。 罚跪？ 不是，老师你，你等会儿再打。好家伙，你这话到手到，我这话还没说完了。 嗯， 我告诉你了啊，这个字儿是我拉的。 哦， 这个事儿， 嗯， 不是我拉的。 我给解释解释。 别废话。 嗯， 跪着去，跪着。 完了， 小二跪那儿。 啊， 二子刚跪下。 嗯， 四毛打外边来了。 我又来一位， 先生你好。 嗯， 四毛。 嗯， 跪。 又叫， 认识吗？ 嗯， 你等会儿我看看。等会儿你老。 嗯， 我替你了出气。 这个机灵， 小二子。平常我告诉你好好念书。 嗯， 你不听我的话。到现在连那仨字都不认识， 是这么回事吗？ 该挨打。 嗯， 该。 嗯， 你看咱的。 哎， 老师别着急。 嗯， 这是我拉的。 嗯， 哦，是你拉的。 啊， 乒乒又打五板，去跪着去。 也跪下了。 哎呦，认识也挨打啊。 嘿， 简单解说吧。 啊， 五六个学生都罚跪了。 哦， 这时候， 嗯， 范振玉打外边进来了。 嗯，他才到， 他没给老师鞠躬， 一晃 上罚跪的那几个同学跟前转一圈。 是啊， 哥几个早来了， 客气。 怎么样？ 嗯， 带吃的了吧？ 嗯， 罚跪可不算完呢啊。 嗯， 我琢磨着今天放学早不了啊。 嘿， 啊，带了吗？带了吗？ 嗯， 都带了。 嗯， 等着啊。 嗯， 一会儿我跟你们作伴来啊。 好，他也知道了。 先生， 嗯， 你好。 嗯， 老师一看范振义 怎么样， 恍然大悟， 明白了。 哎呦，昨天晚上他走的最晚呐。 啊， 甭问呐，这事儿准是他办的， 这错不了。 范振义， 嗯， 伸手， 哎， 打你十板。 啊， 等会儿，等。 嗯， 你为嘛打我？ 问得对啊， 进门给你鞠个躬，嘛话没说，打我十板。 嗯， 还有好人活的道吗？ 嘿嘿， 对呀、啊。 嗯， 我为嘛打你呢？ 对呀、 啊。啊，对了，你看看， 嗯， 你认识吗？ 哦，也问。 李健。 嗯， 老师，我认识。 认识。 认识。 嗯， 你说。 嗯， 那是什么？告诉你， 嗯， 那是谁拉的？ 谁拉的？ 妈，谁拉的？你睁眼瞧瞧， 嗯， 那是谁拉的吗？ 嘿嘿， 那是我拉的。 老师，你拉的，你打我干嘛呢？嘿，他把老师给问住了， 多新鲜！ 老师说：“我不管谁拉的，我也打你。不单打，今天晚上我不放学，我握着你们。”范振玉又说一句话，老师气得差点没趴下。 是吗？ 不放学，握着我们， 哎， 嘿嘿。咱还不定谁挨饿了， 好嘛！ 早晨起来我就告诉好了，让他们今天多带吃的，就知道你有这手， 是 多带吃的，你们都带吃的了？ 问问呢？ 带了，你看看，带的月饼， 哦，8月15了。 你们几个呢？我们都带月饼。都带的月饼，宝贝儿，起，别跪着了，过来，我跟前来，来，儿子，你带的什么月饼？ 问问， 嘿，掰果的，看见过吗？掰果， 还气老师， 拿来，拿来我看看，掰果月饼，个儿小，你知道吗？会吃吗？ 哦。 白果月饼怎么吃你知道吗？ 这也问 完了不会了吗？先生我教给你，注意，白果月饼得这样吃，看着啊，哎，四个手指头拿着底儿这样，把嘴得张大了啊，康昌咬了一口， 哦， 白果月饼个儿小点， 是啊， 老师那嘴呢也大点，咬下2/3， 呵， 还剩个月饼边儿，咬完了，老师还有说辞。 有什么说辞？ 看见了吗？ 啊， 这叫一口咬出个月牙来。 啊， 老师，你手累了 啊？ 你了还真能耐。一口就咬个月牙。 对， 我就还得谢谢你了。 是吗？ 青天。 啊。 还有个月牙了， 哦， 这东西要赶上天狗吞月亮还麻烦了，我告诉你，你哪那么些废话？那边站着。 对， 四毛，你那个呢？ 叫四毛。 老师，我这个大，叫是那个那嘛玩意儿，是那提浆的。 提浆月 比那白果个大。你了别费事了。我给你咬个月牙让你也看看 好吗？ 别咬，天上就一个月亮，哪能出俩月牙去？拿过来，提前个大，拿当馅儿，这样咬，看着，康昌咬一口，一掉棍又咬一口，两口咬出个银地儿来。 银地儿， 老师你真能耐。个儿大咬两口，叫银地儿，这银地儿我往哪儿画去？ 这多新鲜呢！ 废话，那我带去。范振玉，你那个呢？ 叫范老眼儿了。 那个老师，我那嘛玩意儿吧，我这是麻饼。你也别费事了 啊， 我也给你来个新鲜的。我不咬一口啊，咱也不咬月牙 啊。 我也不咬两口，也不咬银钉儿。 他呢？ 您看我的 啊， 我给你咬四口， 四口， 我给你咬个咕噜签儿，让你了看看行吗？ 啊， 别咬，别咬，你把月饼放这儿。你们光吃月饼，知道月饼的历史吗？ 哎呦，还有历史？ 知道月饼的来历吗？今天先生我给你们讲一讲。月饼的历史。 好， 范振义，在那儿听着，馄饨初开， 哦， 懂吗？懂了，馄饨煮开，还面汤刚熟了，别言语，听着，馄饨初开，乾坤始颠，清气上升者为天，浊气下降者为地，在那个时候。是大自然世界，大自然世界就是无极，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嗯， 说到两仪这儿 啊， 老师把小刀拿过来了。 干嘛呀？ 在月饼当间切了一刀。 哦， 月饼变俩半喇的了， 切开了 又放在那儿。 嗯， 两仪生四象，在月饼当间又切了一刀， 两刀了， 月饼变四块。 对， 四象生八卦。 哦， 在每小块月饼上， 嗯， 又切一刀， 哼， 月饼变八块。 啊， 八卦分五行三才。 嗯， 五行金木水火土。 对， 三才天地人。那个时候，自从有了人，开始有了斗争，这才引出来三皇治世，五帝为君。 啊， 三皇，天皇、地皇、人皇。 嗯， 五帝，宣号颛顼，帝喾唐尧禹舜。 嗯， 唐尧就是尧王。 嗯， 禹舜就是舜王。 哦， 尧王仿舜王，舜王仿大禹，大禹就是治水的禹王。 没错， 禹王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 嗯， 可是禹王到后来皇位不往外传。 哦， 传给他的儿子。 是啊， 这叫下传子家天下。 怎么来的？ 传到夏桀，夏桀无道，暴虐成性，实行暴落。 嗯， 才引出来汤伐夏。 嗯， 国号为商。 嗯， 商汤传到了纣王。 嗯， 纣王无道，统妲己，修露台，造酒池肉林，百姓不堪忍受。 哎， 这才引出来武王伐纣，一统归周，列土分毛，封王有位，各占一方。传到了周幽王，周幽王无道，宠褒姒，烽火戏诸侯，这才勾引出五霸强，七雄出。 对， 七雄，齐、楚、燕、韩、赵、魏、齐。 嗯， 说到这儿，老师把这八块月饼拿起来， 哦， 往桌子上摆。 是啊， 看着啊， 嗯， 这是齐国， 嗯， 楚国、燕国、 嗯、 韩国、赵国、魏国、秦国， 嗯， 七块月饼摆了一个圆圈， 围一圈， 剩下一块， 嗯， 摆当中了。 哦， 你们瞧着， 啊， 嗯，当中是周幽王。 哦， 七雄一强，圣帝把周幽王给吃了。 哦， 谁吃了？ 谁？ 老师给吃一块月饼， 多新鲜。 他还接着讲 啊， 七雄当中唯有秦国最为强盛。 嗯， 南修吴陵，北筑长城，冬天带海，西建俄房。 嗯， 开始他攻打三晋。 哪三晋？ 韩、赵、魏。 哦， 首先把韩国吞了。 嗯， 赵国消灭。 哎， 魏国也没了。 嗯， 楚国灭。 呵呵， 燕国吞了。 嗯嗯， 齐国也腐蚀了。完了，八块月饼 啊， 吃了七小块。 是啊， 还剩一块。 哎， 范振玉那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 是吗？ 老师，你还讲吗？ 嗯， 听着，别言语。秦始皇修万里长城。 嗯嗯嗯， 焚书坑儒。 对， 天下死人太多。 嗯， 刘邦、项羽把秦始皇， 嗯， 也给消灭了， 全完了。 完了， 嗯， 一个月饼老师都吃。 对呀， 范振玉那眼泪一对儿一对儿的往下掉。 哎呦， 老师还接着问他， 嗯， 范振玉， 嗯， 还有吗？还有吗？ 嗯， 月饼没了。 嗯， 没了不行 啊， 不够。那些月饼都吃了还不够 啊， 什么不够？我说摆的锅不够。 哦， 摆的锅不够 啊， 你往点铺摆去 啊， 那儿月饼多。 嗯， 人家让你摆嘛。好家伙，老师你太狠了。这么些锅你都吃了，你一锅也没给我留啊。 嗯， 老师还有说辞了。 嗯， 你小小年纪给你一锅你掌握得了吗？ 是啊， 对对，我年岁太小。 嗯， 给我一锅我掌握不了。 嗯， 这么些锅你都吃了，你掌握得了吗？ 啊， 老师一看没办法了。 对呀， 可是没吃够啊。 是吗？ 他往桌子上一看， 啊， 他乐 乐什么？ 切月饼的时候 啊， 桌子上掉了好多月饼渣。 哦， 这么大人没法捏那月饼渣吃啊。 对呀， 他得想法儿。 这怎么想法儿？ 范振玉， 嗯， 我问你，秦始皇修万里长城， 嗯， 万里长城是什么样子的？你知道吗？ 哦，问问他。 不知道。 嗯， 你随便说吧。反正我没月饼了。 嗯。 我告诉你， 嗯， 万里长城是这个样子的。 嗯， 他用俩手把月饼渣归到一块儿， 哦， 月饼渣变成一条长线。 嗯， 他指着月饼渣说， 嗯， 告诉你，万里长城是长的。 嗯， 就因为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天下死人太多， 嗯， 百姓怨声载道，刘邦项羽攻进咸阳，给他来一个席卷三秦。 他这是 月饼渣也吃了， 全吃了。 欣赏了陈明志先生和邓继增先生表演的这段吃月饼，我们今天啊，在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里呢，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这个话题。今晚的9点30分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海之道》，杨玉鹏作词，厉宇翔作曲，施鹏演唱。 谁能记得已经过了多久，水依然流，船客在走，有一腔豪迈一直沉在我们心头。 哎，朋友圈这18岁是什么梗？ 就是18了，可以买房了。 买完房没钱装。 买完房子你不装，你买它有啥用啊？哎，我给你指条明路，全包圆。 啥全包？ 999元每平米。装修家具灯具窗帘一口价全包圆，还送电器呢。 听着是挺不错，真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吗？ 80平米8万，一线环保建材，全屋实木家具赠送电器礼包，设计费不收，工程款减免。 啊，这么划算不赔本吗？忽悠谁呢？ 姐们淡定，你不信打400-606-8866自己问呢。400-606-8866，赶紧的，这占便宜的名额可真心不多。 有钱没钱装完过年，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